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 逢星期四晚8点到9点， 你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里亚 Gloria 啦。咁我哋要话够啦，讲下咧，真系漫画喺香港发展啦，成为一个漫画家，其实都经历咗好多阶段啦。咁所以今日请嚟咧马龙先生，佢咧就系著名嘅漫画家，亦都系咧水墨画家嘅。马龙先生，自己介绍下自己几句先，等大家认识下你嘅背景啊。 我画漫画画咗应该有成超过30年， 好耐。 咁就经历咗几个转变啦。咁最早期咧就系画政治漫画。咁后尾呢，由我自己画呢个儿童嘅漫画，出版咗一系列嘅白马黑猫。咁到最近呢就画水墨画。 或者我哋先咁啦，讲返你儿童时间呢系深水埗。我睇返啲旧相片啦，你都经历咗好多嘢喎，你当时住喺基隆街啦。咁你深水埗生活呢就令你玩好多嘢，譬如话有家里面包厂啦，有圆圆牛奶公司啦，甚至可能你好多集体游戏啊，喺嗰度玩啦，甚至可能一齐睇公仔书啊、公仔纸啊，影响到你后期好多创作嘅。我哋先讲讲啦，即系你深水埗，对深水埗有咩印象咧？ 深水埗就系一个但系我谂其实嗰阵时嗰啲香港嗰啲社区都系咁上下嘅，即系啲楼唔系好高啊， 唐楼多啦， 落街就玩啊。咁就同而家嗰個基本上係唔同啦，即係而且呢啲隔離鄰舍關係呢就好 close 嘅，隨時就可以拍門叫隔離個小朋友一齊同你落街玩。咁落街亦都好安全，亦都冇咩特別嘅嘢。咁就玩意比較少，但係亦都不乏其他我哋自己可以 創作 出嚟嘅嘢，譬如拍公仔紙。 係啦。 嗰陣時呢，我即係記得我最初接觸有圖畫嘅應該係公仔紙，咁啊公仔紙咧就係一張張好細張咁可以剪出嚟啊，咁用手去拍啊，即係或者擺喺度拍。 我記得有張相你都係有公仔紙嘅，我哋又睇下其中一張相片咧，你係有公仔紙。 呢啲就係公仔紙，咁公仔紙有啲係成張嘅，咁有啲咧就係附設喺啊老豆買嗰包煙嗰度嘅。 哦 咁啊嗰陣時咧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啊，即係吸引個爸爸買包煙，咁啊順便又將公仔紙氹個小朋友咁樣。 咁點玩法？頭先你又點樣拍咧？ 咁一人揸住一張啦。咁你大家好似嗱，咁好似拍手 啊， 拍啦，咁佢跌落地下啦。 係啊，反定正面咁樣啊？ 正面嘅咪贏咯，反嘅咪輸咗俾佢咯。咁如果大家都係正面嘅，咪執起再拍過咁樣。咁或者係一沓咁樣，即係擺喺度啊，個面向面。 係 咁啊。咁佢就會反得幾多張就係你嘅。 哦，即係咁樣嘅玩法。 係啊，玩法。 同埋咧，我記得咧嗰陣時咧，公園咧同而家公園都好唔同嘅。以前啲公園咧，咪好多上滑梯啊，好多嘢玩，同埋波子咧，喺呢嗰啲沙地玩啊嘛。 打波子，波子一定沙地玩先好玩㗎， 因為打得好遠係嘛。 泥水地打下打下就唔見咗，打下佢咁沙地打波子啦。即係通常我哋就去公園嗰度打，但係通常咧公園亦都會俾嗰啲管理員咧就即係。叫你唔好打，因為你打波子踎喺度，咁又會阻住人啊咁樣，咁啊敲下佢唔喺度啦。咁跟住咧又有時捉下啲金龜子啦，捉金龜子就好玩啦。啲管理員就非常之贊成你咁做啦，因為害蟲嚟噶嘛。 哦，即係捉走去打鬥個打個係咪啊？ 嗰啲金龜子唔打嘅。 嗰啲咁哦， 金龜子係其實係小甲蟲嚟嘅，好靚嘅，一粒好細嘅甲蟲。 係。 咁啊，打嗰啲其實就叫做金絲貓。 啊，係啊。 金絲貓咧就好技巧啊，要揾嗰啲有肋嗰啲去整個籠咁裝住佢咁樣。咁以前係你知啊，即係呢個生活嘅貧即係啲錢啊，經濟方面嘅貧乏啊， 係 就令到啲小朋友就多咗好多，即係呢個 創作機會， 創作啦，創意啦，係 啦， 一條橡筋都係玩好耐㗎，係即係喺橡筋咧喺手嗰度咁樣，你又織個星星，跟住我又整條橋， 我都見過好多以前啲人，而家都有啲人識玩嘅，我見到啲有啲小朋友都識玩嘅，可能爸爸媽媽教過佢哋， 係啦，畫紙啦， 係啦， 即係 布袋嘅玩子，或者 用啲米塞射入去，跟住抛。 嗰啲其实就女仔玩多啲嘅，我哋男仔玩石头， 哦、 用石头就咁就抛噶啦，系、 嗯、 因为女仔嘅手始终都系啊， 冇咁大只， 硬石啲啊。 咁啊系， 咁啊搵啲佢哋即系整得好靓啊，一个米塞落去，你话头嗰啲布咁啊好靓啊，咁啊画字啦，跳橡筋绳啦，跳橡筋绳啊，通常女仔跳嘅，男仔就唔跳嘅，男仔去跳我哋就要笑佢啦。 但都玩都跳得好高，我见到有时细个玩见人哋跳橡筋绳咧，佢哋跳到可以好高 啊。系啊，可以跳到好高啊，我都唔知佢点跳，好叻嘅，仲要着裙嚟跳啊，吓， 成啲勾翻落嚟啊，跳上去。 着裙嚟跳唔走光嗰个系先叻喎，真系。我唔知佢点跳。 咁同埋咧，嗰阵时你细个睇好多唔同嘅漫画噶，咁你都睇过好多即系老夫子啦，有好多唔同，或者不如我睇下啲相片都有嘅。里面其实都睇好多嘅，譬如啊儿童画 报 啦， 乐园 你讲下 啊。咁啊，儿童乐园就好老牌子嘅一啲儿童刊物啦。咁咧佢好处系咧就好多漫画睇，因为咧主事人咧罗冠桥先生咧。是好畫得嘅，嗱，你啲封面啊，成日都佢畫嘅。咁佢裏面最擔佢自己擔綱嘅一個漫畫嘅就叫小圓圓。咁啊，咁另外咧就佢哋引進咗一啲日本嘅漫畫落去，嗰陣時咧，而家叫哆啦 A 夢， 係 嗰陣時佢叫叮當，係佢哋譯出嚟嘅。叮當你咪佢譯嘅。咁佢初初咧冇乜版權觀念嘅，佢哋就咁攞。就翻譯咗，跟住上咗顏色。一日漫嗰時冇顏色嘅，日漫咧主要黑白為主嘅，冇顏色嘅。佢哋特登將佢攞嚟上咗顏色，就刊登咗兒童樂園。點不知大受歡迎喎？兒童樂園，我記得佢最高峰期咧，每期係可以賣到幾萬嘅。 好犀利喎！ 幾萬係， 同埋佢個型又唔係好大本咧，即係隨時拎出街又好方便。 好犀利嘅一個數字嚟嘅，因為嗰時其實人口我諗得個三百零萬。咁即系话好多细路仔都买，好多细路仔都睇，咁啊几万，咁啊后屘咧就有咗呢个版权观念之后咧，就其实嗰阵时嘅编辑亦都同佢哋嘅出版社嘅负责人讲过，呢个受欢迎啊，因为我哋出之后咧啲纸系咁升啊，不如我哋真系倾个版权翻嚟啦咁样，咁啊佢哋又冇睬佢，结果人哋收翻个版权就佢哋。刊登唔到啦， 系，所以冇谂得咁，即系当年可能冇谂得咁详细啦， 冇 谂得咁远啦。同埋你见到咧个设计咧，嗰个形状、个长度啊，或者 size 有啲唔同 嘅，有啲唔同嘅。咁啊，跟住我就睇嘅接触到嘅就系一啲日本嘅翻版漫画书啦。嗱，呢啲全部都系翻版漫画嚟嘅，冇版权嘅。咁跟住咧就会睇到呢个老夫子啦。 我都有睇过嘅老夫子。 老夫子。咁老夫子就係我哋嗰陣時覺得哇 好睇嘅王 真係神奇。 我屋企都有草其實嗰 陣。佢神奇在呢一個笑話佢手上呢明明其實都唔係好好笑。其實你拆返佢個橋呢都唔好笑。如果你搵個低手畫更加唔好笑添。佢又有本事將佢畫到好笑。咁點解呢就係佢啲表情好到位。佢除咗表情到位之外呢佢好識掌握一個人嘅身體語言，即係你應該係嗰個動作，就係嗰個動作。我諗佢係王澤魯先生咧，係好留意嗰陣時啲默劇啊。嗰陣時咧，即係西方咧，咪有啲咩羅魯與哈地啊，同有卓別林啊嗰啲咁嘅默劇嗰種表現形式，佢攞咗。咁啊，攞咗不得已咧，係要畫得好喎。 係。 譬如话佢画啲动感嘅嘢，真系画得好好。据闻佢又应该系唔识打功夫嘅，但系佢画嗰啲即系打斗嘅动作咧，画得好好喎。咁呢个系天分嚟，天才。 同埋咧，我觉得啲人物都好鲜明，你见到啦，一个好矮、好得意，一个咧就老夫子个形态各方面咧， 系 好特别啊。 咁啊，呢个就佢呢三个形象咧，就起码有两个形象咧，其实咧就系、是。我想是他天津的时候的儿童的记忆来的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形象是这么上下的。那 么 基于这个版权的观念也都不是那么这个 那 么强那么他就一用就用了他。是但是呢其实在这个三十年代的时候呢都不乏这种漫画形象的。一个大漫画家叶浅宇画王先生又是这么上下的。不过多了一顶这个那些这样的 博嗰啲，唔係嗰啲唔係博帽嗰啲個金山帽啊， 嗯， 即係有帽邊嘅。 明白。 嗰、那個黃先生又係著呢啲咁嘅唐裝啊，成啊咁。因為其實嗰陣時係有好幾個漫畫家都係畫呢種咁嘅唐裝，係、代表一個即係 時代嘅 老，即係比較老去嘅人物，但係又喺民國嘅時候所發生嘅一啲怪事啊。咁 所以都好有即係意義喺裏面啦，係啦。咁啊，跟住仲有下一張，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相片，都係講翻你以前睇。 係啦，咁跟住又有財叔啦，財叔啊，你記唔記得早嗰幾年前，徐克將佢攞嚟拍咗套戲㗎，係財叔。咁啊，財叔咧就係許冠文畫嘅，許冠文又唔係 我知啦，嗰 位許冠 文 畫係漫畫家許冠文，咁就好受歡迎嘅。咁啊，佢最初嘅題材講抗日。你知啱啱嗰陣時就啱啱打完日本啦，講抗日啦。咁後屘咧就007熱潮起嘅時候咧，佢將財叔咧就轉化為好似個007咁嘅人物，追上潮流嘅。咁但係呢啲咁嘅形式到後屘亦都即係後屘都淡出咗啦。咁因為淡出嘅原因咧，就係有其他嘅競爭啦，譬如話有和玉郎佢哋啊，馬明成佢哋啊，咁嘅漫畫部初出漫畫部，但其實漫畫部嘅時候我已經大咗啦，咁我就細個就係睇呢啲嘅。 所以呢啲其實點樣影響到你？你覺得無論個故事啊、人情味啊、畫畫畫風點樣影響到你咧？ 咁其實冇嘢嘅，細路仔分開兩類啦，一類係中意畫公仔，一類唔中意啦。凡係中意畫公仔嘅咧，通常就會攞呢啲嚟去。 即系描绘佢， 描绘佢啦。咁啊，描绘得靓嘅，咁可能就有啲同学仔就中意，就会同我画一个啦。咁样哇，个心好舒服噶嘛， 即系好英雄啊嘛，好赞你， 好正噶嘛，即系俾人赞嘅，梗系正啦。咁啊，好啊，同你画一个啦，咁样咁啊，画得多就工多艺术啦。工多艺术之余咧，咁啊，老师亦都会注意到你，有咩逼迫？ 天分就教你啦。 佢唔係教，有乜逼布就係你去搞啦，搞佢咁。咁如果你係幸運嘅，當中有位老師識畫畫嘅，咁佢梗係會教你啦。咁我就冇，我讀書個階段咧就冇老師係呢、這個識畫畫。但係咧，我後屘咧就因為自己中意畫畫咧，咁啊十零歲嘅時候就開始喺啲自己去報一啲畫院啊、學素描啊、水彩啊咁樣。 其實學咗幾多年啊？譬如包括你講呢個底都好緊要噶嘛，譬如素描啦、水彩啦，其實你對於色系啊、顏色啊， 素描就學咗兩年到啦。咁其實唔係好用心去學嘅，老實講，學素描好悶嘅一樣嘢嚟，但係都有學咁 訓練 跟住又學呢、這個係學呢個最容易揾到食嘅叫做呢、這個。設計啦，平面設計啦，嗰陣時平面設計咧就就算你唔係做到個設計大師都好啦，都係好容易有份職業嘅， 即係嗰時好多嘢都畫， 好多好多嘢需要畫啊，甚至乎一個美術字都要間，因為同而家呢個年代唔同嘅，呢、這個年代咧你即係上網就好多美術字睇，嗰陣時唔係嘅，每個美術字都要自己去間啊，去畫啊，咁就好多呢啲咁嘅工作，咁啊。 所以機會多啲啦，嗰陣時候，譬如廣告啊，好多嘢美術嘅嘢都要靠做到，甚至是做電影海報啊，或者有先電影嘅嘢都係要靠畫噶嘛。 咁啊，憑住呢、這個做呢、這個美術嘅長處咧，咁就有個機會咁啊，介紹咗我入去呢個百勝半月刊。百勝半月刊當年就係胡谷仁創辦嘅啦。胡谷仁先生喺呢個明報月刊出嚟嘅時候咧，就幫中報月刊做過一段時間，跟住就做呢個百勝半月刊。 不如講翻你嗰陣時七十年代，你點開始去投稿，去將你啲即係嗰陣時好漫畫好豐盛啦，即係好似話好多雜誌、好多報紙係有漫畫版嘅。 七十年代咧就咁樣快報有漫畫版啦，這個文匯報有啦，新晚報有啦，星島有啦，華僑有啦，其實即係數落去，起碼有五六張報紙係有漫畫版，仲未計其他嗰啲周報啊，嗰陣時有咩年青人周報啊，都有都歡迎投稿嘅漫畫，咁就畫畫投稿啦，咁 成功咗啊嘛。 久唔久都有登出嚟嘅，咁就当然你唔系一个 專職嘅漫畫家啦，但係投稿都有一個享受到登出嚟嘅榮耀啦。一張稿竟然間有哇 幾蚊啊嘛， 幾蚊喎，七 蚊 八蚊喎，好犀利喎！嗰陣時七蚊八蚊係譬如話你七十年代初嘅時候咧，70年、71年，我記得嗰陣時咧七蚊係。好多人嘅一日嘅人工嚟嘅， 系，所以都系好开心。咦，冇揾翻啲作品出嚟睇下咧？我哋头先系咪相片里面都有佢以前一啲嘅作品咧？ 嗰啲我冇投稿， 冇摆出嚟咯，系啦，即系太耐啦，已经 太耐啦，可能揾都要揾得好辛苦。 咁唔紧要，继续讲下啦。即系其实经过好多阶段啦，你睇到真系已经可以咁讲，纸媒嘅兴盛到衰落，你都睇到晒啦。又經歷咗好多嘢。 係啊，咁我最初咧就同呢個漫畫真真正正走上呢個專業漫畫家之路咧，就同呢個入去百姓半月刊係有關係。咁啊，嗰陣時咧，我入咗去百姓半月刊做呢個美術設計啊、排版啊咁樣。咁啊，胡高仁先生嗰陣時咧就知道我都畫得喎咁樣。咁啊。畫啲嘢啦，嗰陣時已經有個專子喺度畫緊佢嘅專欄。咁啊，我又幫手畫啦，咁樣咁喺嗰度開始。咁跟住咧就輾轉就去咗其他嘅報章嗰度做啦，譬如話《天天日報》啦，同埋《新報》啦，我都做呢個美術總監。咁後屘都去埋《華僑日報》。最後嗰年啊，香雪輝先生叫埋我去。咁啊。即一路識得多咗好多呢個報界嘅朋友啦，同埋雜誌界嘅主持人啊、編輯啊咁樣。咁當年嗰個喺97回歸之前咧，就嗰個稿約就真係非常非常之多，多到你係我要推嘅，即係太辛苦啦，因為同一個事件、同一個題材，你點可以畫咁多呢？ 要諗好多方面嘅創造。 係啦，你又唔可以話喂， 唔可以重複啊嘛， 重複咁又。 唔得嘅， 過唔到自己的關 啦， 都過唔到人哋個關啦。咁人哋話：喂，你係 A 部嗰張同我呢張一樣，咁啊唔得嘅，係冇可能。咁啊喺嗰個97年之前，啲報紙亦都好興旺，《蘋果日報》日報呢個亦都創刊啦。咁啊需要一啲都漫畫咁亦都係喺蘋果嗰度畫。 但我想問啊，點解你會選擇政治漫畫呢？ 其實嗰陣時就咁嘅，我喺呢、這個百食半月刊嗰度做嘅時候咧，佢其實嗰啲漫畫佢就因為佢一本時事政治嘅雜誌， 係啊， 咁啊，所以亦都係嗰陣時呢個97問題已經浮咗上嚟咧，就好多人 擔心即係 討論， 係 啦， 移交主權移交嗰樣， 係人都討論呢個問題，你唔畫畫咩咧？梗係畫嗰啲啦，咁啊變咗就開展咗嗰條路，咁係咯，咁一直就係啲人就係覺得你，你嗰樣嘢畫得好喎，咁約你稿都係畫嗰樣。 但你本身你覺得畫政治漫畫，你都有你嘅目的同埋功能噶啦。你當時透過呢個政治漫畫，你想表達啲乜嘢，或者你想透過呢樣嘢去做啲乜嘢咧？ 咁其實好簡單嘅，咁我喺香港土生土長，咁啊覺得，咦呢件咁大嘅事，人人都喺度討論緊，咁我。即係好順理成章，我都加入討論啫。只不過係我比其他人嘅優勢就係我識畫公仔，我可以用漫畫去討論。其他人如果能夠寫文章寫得到嘅，咪用文章去討論咯。嗰時好多呢個所有報章都幾乎都開放呢啲咁嘅評論版出嚟啊，好多人喺度寫，即係為咗呢個前途問題啊。咁大家獻計啦，可以係咁講，應該係點啊？我哋應該未來應該係點啊？回歸應該係點啊？如果回歸嘅話，我哋點樣保障我哋自己啊？咁有啲有心人實際做嘢咧，就加入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去做啦。譬如話李柱明啊、司徒華咁佢哋就直情加入去討論啦。譬如話李柱明啊，利用佢法律嘅知識，咁啊點樣將個基本法寫好啲啦，咁樣冇我哋民間嘅，咁啊點樣用咧？咪輿論咯，我哋應該回歸應該係點樣，即係點樣保障我哋嗰個生活方式不變啊？咁樣既然間佢講到 係五十年不變嘅。我哋點樣將佢呢個嘢真係化成一個真真正正不變呢咁樣？當然亦都有人有好多人就係唔信啦，唔信就走人啦，咁啊移民啦咁樣。當年嘅移民潮都好犀利啊！ 或者我哋睇下啲相片咧，你之前咧真係有好多政治漫畫嘅相片，我哋其實都有嘅。嗱，畫下呢一張，講下當時係同涉及六四有關嘅嘢啦。 係啊， 講下呢個事件，即係其實對你自己或者係對當時透過啲漫畫畫出嚟咧，你係咪真係可以表達到你當時好爭取民主嗰樣嘢？ 其實嗰陣時咧，喺呢個八十年代就即係大家都好肯講呢個咁嘅回歸嘅問題啦，亦都對呢個回歸咧就 有期望， 有期望嘅。當然有啲就係怕嘅，一早就走咗噶啦，唔怕嗰啲留低又有期望嘅。但係咧，八九六四咧就造成另嗰個大嘅衝擊 咗，係咪大家都 一個好大衝擊？結果嗰度又走一大批人，咁啊～因為覺得，咦咁樣，即係喺香港嚟講，都係唔穩陣喎咁樣。咁呢個係俾我呢個畫政治漫畫嘅一個好大嘅衝擊，就係話，你睇歷史，你睇民國嘅時候，佢哋點樣，呢個都係好遠，即係發生人命嘅事件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嘛。等我嚟講，我哋戰後出生係好遠，咁啊。雖然我哋有電視睇到其他啲咁嘅呢個非洲啊咩啊， 饑餓啦、饑荒 啊嗰啲，但係係我哋好遠，但係呢一個咁嘅六四嘅事件，我哋係好近，我哋好近距離睇到，咁啊亦都好多電視嘅轉播啊，亦都有香港人亦都真係走去北京啊，咁有啲第一手嘅消息翻嚟。咁變咗咧，就對於自己嗰個衝擊好大。曾經有個時期真係。即係畫唔到嘢咁就係，即係悲哀到係畫唔到嘢，即係有乜用咧？覺得你講冇用啊！即係大陸嘅叻人都唔少啊，係嘛？即係學生嘅質素亦都好高啊！佢哋嘅老師啊，佢哋嘅裏邊亦都有好多，即係體制裏邊亦都好多好叻嘅人啦、啊，都為呢件事出聲啊！咁又如何啫？即係一個坦克就可以粉碎曬你嘅良好願望。 我哋繼續睇下一張相，其實咧都係講到你當時你同支聯會就出咗呢本叫《血染的歷史》，就講翻即係好多呢件事。同埋嗱，呢本咧就係你另一啲再早期啲嘅嘛， 過渡期嘅事件簿咧， 就講翻真係回歸。 講緊過渡期咧，就即係話回歸之前有段日子嘅一啲漫畫嘅集合咁樣出嘅。 係咁，跟住下一張又可以講下啦。 啊，呢個就係、是里面嘅一啲內容咯，呢啲係 其中一啲故仔啦， 其中一啲故仔啦。 好啦，繼續係下一張可以睇下呢個五十寶。 呢個五十寶咧就喺百姓半夜刊裏面嘅一啲嘅結集嘅漫畫嘅結集。 係咁，五十寶主要係講啲咩 嘅？都係講一啲政治有關嘅嘢，但係我將佢一啲。預言化咁講出嚟啦，譬如話有時啊，特登用古裝啊，咁去講出嚟啊，咁樣即係比較轉折啲故事性，耐人尋味啲咁去講一啲政治嘢。 其實政治都比較複雜，你點樣能夠透過漫畫比較用啲簡單而容易明白去感染到佢，或者覺得好有幽默感啊，好好笑，點樣做到呢樣嘢咧？當你消化呢件事嘅時候， 冇嘢嘅，你其實係一個。我覺得我從來都係個普通人嘅角度去睇嘢嘅啫，即係我又唔會話有內幕消息，又亦都我覺得亦畫政治漫畫唔需要內幕消息，因為你眼見嗰件事應該係普遍大家都知道嗰件事為基點係最好嘅。如果唔係你畫出嚟，人哋都唔知道你畫乜。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你永遠你係諗住你嘅定位就係以呢、這個普。所謂普世價值、民主自由，這個價值去做這個你的 基礎， 咁你去睇嗰件事物，跟住你將嗰件事物盡量簡化、簡化、簡化，然後加一個笑點落去，或者一個諷刺點落去，或者一個比喻落去。本來嗰嚿嘢是即係個假設，比如嗰嚿事情係發生喺呢、這個，當然係發生喺呢個人民大會堂啦。 咁有呢個人物啦，但我將佢拉做一個比喻啊，呢個比喻咧發生喺個果欄咁樣，即呢個 明白。即 係 總之上次咧，我記得訪問周小康先生都咁講，佢話將兩樣嘢從來冇困埋一齊嘅，就困埋一齊 啦， 令到一個火花產生咗， 產生火花。但係咧，你一定要俾人知道嗰件嘢係嗰件嘢喎。吓，又千祈唔好话啊，阿妈都唔认得，阿妈唔认得就冇人同你共鸣啦。咁、所以咧，我哋揾嘅事件一定都系揾啲大家都知道嘅、千祈唔好揾啲撩楞嘅嘢。仲、有，我哋评论一件事件咧，就 是、中立啲系嘛？ 中立，但系以佢最表面嗰样嘢去评论，譬如话六四呢、這个动武究竟边个负责？咁、我一定係要用邓小平去负责。无论你有啲所谓小道消息话，佢被人蒙蔽又好，其实佢身不由己又好，点点点都好。对于我哋一个做评论嘅人嚟讲，係呢个冇关系。我哋只係睇表面上最高嘅领导人所 做 嘅嘢。 决定係咪 係啦，走唔甩㗎呢样嘢。 即係佢都要承担返呢个责任。 係走唔甩。 好啦，跟住下一张咧，仲有啲作品嘅，呢、這个咧又想表达啲咩咧？当时其中啲嘅系 呢个其实系《过渡期事件簿》里边嘅一啲里边嘅 相关故仔系嘛？ 其实每个都系一个单幅嚟嘅，单幅单幅单幅咁样喺一个过渡期，我揀一啲即系有代表性嘅，摆落去咁样。 系 咁当时嘅漫画，你都睇到啦，主要都系黑白嘅。因為報章彩色嘅報章唔多 、 而且畫黑白嘅咧，就我覺得其實我好中意畫黑白， 我都覺得 比較莊重啲嘅， 好有味道。 啊，很有味道，因為 你 個 黑白陰影嗰、那個 係啦， 填白嗰樣嘢都好難嘅。 你個黑白佈局要做得很好， 冇錯， 好似而家咁樣，你就咁睇佢黑白，但係又好有味道。 好明顯嘅，其實都睇到。好啦，咁下一張啦，唔該。啊！當時你咪做咗好多唔同啊，譬如頭先講啦，血染嘅歷史啦，好多反鬥過渡期嘅作品啦，係咪？你知呢一系列相關嘅同政治有關嘅漫畫？ 係啦，係啦，嗱，右上角嗰個就係血染的歷史啦。呢、這個咧就係、 支聯會同一齊做啊嘛。 係支聯會啊，嗰陣時張文光咧喺呢個十週年嘅前夕，就問我喂，可唔可以做一個血染的歷史嘅漫畫版本？因為啲細路仔唔知係乜啊， 未經歷過， 聽都 未 聽 過， 或者咁即係俾個簡明嘅版本。我話好啦，咁我咪做咗呢個版本。咁就反斗雜誌咧，就係喺呢個九十年代初期，應該九一年。都是六四后的，咁咧就我独立创刊嘅，就做咗七期，咁啊当然呢啲杂志都唔容易挨啦，咁啊冇咗啦，咁啊有一本咧就叫《特区漫画志》，特区漫画志咧就即系一条条彩色嗰个特区漫画志，咁就好好彩就攞到呢个分顶啊，吓 艺发局嘅， 咁啊做咗好似又系。唔知五期定七期，咁啊，嗰啲過渡期多過渡期事件簿啊，嗰啲就自己出版嘅，五十部嗰個就百姓本月刊出版嘅，咁佢其實仲有好多其他陸陸雜雜嘅，我一下都收唔齊咁啊，但係比較代表到 你嗰個年代， 你嗰個年代嘅。 好啦，咁我想講下你其實經歷咗啦，你咁多創作嘅時候，有啲咩趣事或者最困難嘅事，或者最有印象深刻嘅咧，喺呢啲創作裡面。 最困难啊！最困难嘅其实就系喺呢个可能会后啲嚟讲，因为最困难嘅时候就系纸媒嘅消灭嘅时候。 明白。但系创作咧，曾经经历过有啲或者咩有趣嘅事，或者啊印象真系 创作就曾经有个瓶颈咯。如果搞过艺术啊或者呢个嘅朋友都好了解，喺创作上系有瓶颈出现。即係當你去到嗰度，你即係唔知點好，向唔向前行，仲走唔走得出去？那個瓶頸就係喺呢個八幾年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機會，就跟住廣州一個老漫畫家廖炳興先生，咁就一路去上海、北京，就其實就探佢嘅朋友。因為佢嗰陣時佢亦都有個展覽喺北京，咁啊一路拜訪啲好出名嘅老嘅漫畫家，結果我去完之後有一個時期係完全畫唔到嘢，係因為見到佢哋 实在太劲啦。你唔知嘅，原来你系唔知嘅、嗯。你初初你表面上咧有啲剪布剪下啊，呢、這个就系张乐平画啦，啊三毛啦，嗱、這、呢个就系呢、這个黄苗子画啦，咁、這、呢个就系某某人画啦，咁即系你唔会太感动。但系当你见到个人嘅时候，嗯、后屘你再了解佢多啲嘅时候，佢点样创作，佢点样走上创作之路。嗯而忽然间就写张嘢俾你留念啦，咁样就铺开啲宣纸毛笔就可以写张好靓嘅毛笔画出嚟。 明白，即系感动啦。 哇，咁先至系画家。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今日咧，而家呢部分咧就讲完，因为下一部分继续再探讨下你即系创作之路啦，仲有好多故事要讲下啦。咁我翻嚟咧就大把嘢讲，我哋一阵休息一阵，就再翻嚟再讲翻你跟住落去创作之路， 有一个阶段公仔佬吓，点样去蜕变成为一个画家？ 系好。